現在時間半暝十二點，已经宕机了， 我怎么宕啊？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文之声平安您好的声音现场、 yeah. 我是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现场陪伴我们的呢是甘草人物、 yeah. 汤文贤先生、他的族名是亚伯，是熊恩、 欸、大家晚安，我又继续了、 欸、对，他又复活了， 我复活了 好，感谢他刚刚的那个 B-box。 好，那我们继续要来聊一个跟部落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重要话题、 嗯、 其实这最近也是闹得沸沸扬，就是有一个话题就是说兰屿到底可不可以开 7-11 啊。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哦、我就发现到就是在不管是在因为我原住民朋友很多，然后又看电视啊，又有艺人提出来说怎么样怎么样他们的意见，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那个我记得好像有夏曼老师有说话，夏曼兰博湾老师有说话，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兰屿人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能享受到跟台湾本岛这边一样的便利的性啊，便利性不是便利的性，便利性问题是这个问题对于兰屿是不是应该要小 seven 呢？小 seven 是不是要进去啊？还是怎么样？这个应该是由他们来探讨。就像以我的部落来说，如果 seven 要进到我们部落，我们部落应该是蛮欢迎的，因为比较方便，看像什么缴费啦等等。但是回归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小七是不是要在部落，第一个是财团的问题嘛，财团就愿意，如果说他真的要全力愿意的话，他就财团就可以过去啊。至于要或者不要，这个是部落主体的问题。你今天很多所谓的生态的专家呢，还是什么一个都市什么专家等等，请你尊重一下在地，也跟我们，因为我们也都是部落人的心情去做，就是说我们部落的事情，不管是大企业进来还是怎么样，尊敬一下我们部落的一个情况嘛。你看如果我们小七来到我们部落，你看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转来，老实说我们那部落七八点以后哪有人在出没，出没的不一定是人，对，就变成是你看缴费便利性嘛，对不对、哎、要弄什么资料啦等等，我们当然 也希望能够越来越方便，要不然我们今天要缴个费，你想想看嘛，我们今天要缴费，离最近的好了，好吧，缴个电话费，你骑车要骑20公里耶，20公里才能去缴费，那等于是从哪里，从淡水骑到快哪里，快新庄了耶，哇，你从淡水要骑到新庄去缴电话费吗？那很远耶。所以便利性给部落带来的是一个便利，但是小七要不要盖在部落，我想这个是一个部落一个主体性，甚至今天如果财团硬要干，你能对他怎么样吗？如果今天我们部落会议决定说我们不要做这件事情，那当然可以透过一个正常的管道把这些事情跟上面的或者跟政府基本讲说我们不要他进来，这是一个部落一个正常的运作机制嘛，而不是说因为今天太多的一个生态议题，就是台北人天龙国之人，好不好，天龙人就是说因为在那边你会破坏什么，然后因为你在那边你会带来什么什么什么影响什么等等，那是在地人会受影响，而不是你会去受影响，你提出你的观点当然 OK， 但你请你尊重地方的一个观点嘛，对不对？你看谢文来到部落多好啊！ 可是他怕你们这样周族以后就被小七取代了，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第一个欢迎小七来到我们部落， 那是你个人言论吧？ 对，我个人认为欢迎小七来到部落，请抗衡一下地方财团。 Okay. 我们部落有很多地方财团。 OK， 请你跟他抗衡一下，谢谢。 OK， 好。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伴你激发创意及潜力，我是红兰。 1990年，吸血鬼国度里出现了急性尖牙退化症，吸血鬼们失去了吃饭的家伙，爆发大饥荒。于是国王召集了大臣们开始协商。 难道我们平常没有储存血吗？ 哎呀，从前大家见人就吸，根本没有存血的习惯啊。 No， 有血当思，无血之苦。卷起衣袖，你也可以加入救人的行列。 第二题就是部落的同学们是不是都比较早婚？ 今天跟 Peter 讲过这个，我们也讨论过这个事情啊。早婚其实这不管是原住民哈，有几个问题会早婚。第一个是哎呀，分子成婚嘛，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那个成语很多人不懂啊，现在新世代不懂，你要解释一下。 我解释一下哈，就是不小心嘟嘟怀孕了，对，不小心在夜黑风高之下带了一个微醺还是什么感觉来了，嘟嘟嘟嘟，对，就变成就不小心怀孕了，这是结婚， 这是分子成婚的成语解释。 然后部落，我回到部落哈，我部落是这样，部落回到部落的年轻朋友们哈，以我现在看到的大部分都比较没有再继续升学的啊，他就回到工作岗位。他在18、19、20他回到工作岗位之后，或许他对他的经济来源来说 OK 了，再来在部落能够这样一直有自己的房子啊，怎么样生活上面至少会好一点，就是会愿意早一点结婚。早婚并不是我们部落现在才有的状况，更早以前，更早结婚的以前都是老人家在处理的嘛啊，现在平均值哦，平均值大概25、26，好早一点的大概24、25、26，这三个年龄层。跟 Peter 有私底下聊过，他说哇那么早哦，我说这山上都差不多这样啊。因为是第一个就是你在山上，以我们部落来说，只要你不懒惰，只要你稍微认真一点，我想工作的部分会比较稳定，虽然不是公部门，我们那边州主很少人考公部门，真的不知道什么。然后变成就工作稳定了之后，交往也比较稳定啊，父母亲可能都互相认识哦，因为毕竟你在山上嘛，遇到都是自己人啊，说不定隔壁的姑娘或是隔壁的阿姨，就是变成就是大家都认识了嘛啊，处理起来，大家你提亲我讲亲，然后乔姐乔姐 就很快乐啊。如果是今天，如果说是假如我是男生啊，女孩子是可能是汉人，这个有一个方向，大部分是落在28、29岁结婚，这个就有关于就是可能这个女孩子的家长方面可能就是比较都市化的话，那就麻烦了，在部落比较容易结婚早婚，这个是以我部落来讲，我们现在必然确定，但是未来的这几年后能够早婚的可能会不多了，因为女孩子都不见了。他们去哪里？我们越来越多那个罗汉咖的平地人说，罗汉咖嘛，这就是孤独者。 对，你们部落的女孩子都下山去工作了吗？ 我不想这样讲啦，都好听一点是工作了，另外的是被别族的追走了。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发，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愿你复兴来临，燃烧灵魂，来让我多一点爱火。 求主加倍充满我心，求主加倍释放生命，为你尽得灵魂，兴起全民，投入你国度全心献。 祈求主让我心更爱灵魂，成就你的旨意，让我更坚稳。 祈求主让我可将你仆人，献尽我的所有，求主爱成就。 注定你，世上没有任何困难胜过耶稣的你，一直能你就是恩典。 时关心身边的朋友与家人， 用心聆听，给予支持，每个人都是守护别人的天使。 咱拢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珍惜生命， 希望无限。 0800-788-995， 请帮帮救救我。 其实我很好奇，如果说在很早就下山，就是可能他国小就搬到山下来求学工作，我想这样会不会比较晚婚？ 对，因为他这个现在就变成我说的部落的风气跟都市的风气当然不同。如果你是在都市这样长大的原住民或者是我们的族人，他的想法跟氛围或是跟现在都市人的想法啦，要不然有的现在都市人，你看像 Peter， 你还没结婚吗？ 对 对啊，你看这么老了。 很好，谢谢你。 还没盖小吗？ 不是啊，你讲得很奇怪，盖成的刺激好奇怪。 我要不要介绍给你？ 你那个好像是多少钱的？我们这是深夜节目好不好？ 深夜节目 不是三点播的那一种。 不是三点， 不是很烂。 就变成说这个都市的族人可能就跟可能就比较晚婚了啦，因为他很多考量、很多的考量在上面。因为在都市的教育，他必须当然就是需要那个口口叮叮叮叮的那个不灵不灵，就变成一定要给那个，所以生活上如果说他没有个30K 啦，还是50K 很难结婚。我没有说你哦 ，Peter。 对啊，有一个又在桃园服役的那个原住民， 某弟兄， 对，陈查威。我想他应该很晚婚吧，他应该是属于我刚刚讲的是都市原住民，对不对？ 他听你这样一讲，他到时候就不服气了，他下个礼拜就寄红单给你。我跟你讲， 怎么可能？还部队？怎么可能？刚进去而已，好不好？ 也对了，好不好？好吧。请你赶快退伍结婚，好吧？ 然后想要认识他的女孩子可以来信，下面有 空吧空空， 不是空吧空空吗？那是整容骨的吧？要不然周族的女孩子也可以。阿里山的姑娘，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 啊。对啊，你看阿里山姑娘美如水，但是都现在都不知道跑到哪里。 我们可以留那下面就是留那个亚博士的那个手机电话，可以跟他联系一下，他可以给你盖销。 请搜寻关键字 亚博士。 好，被婚有色了。 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哦哟，最近脸上一直长痘痘，这样叫我怎么去联谊啊？ 一定是太晚睡，所以内分泌失调了啦。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最近肠胃好像也怪怪的。 谁叫你宵夜都吃炸的？再这样，你平常沉默的肝都要抗议了。 那怎么办？我还很年轻呢。 快去做健康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吧，提早预防比事后治疗更有效哦。 提醒您，有些症状初期并没有发病征兆，透过半年一次的健康检查，我们的健康才会更有保障哦。 定期做健检，快乐每一天。 第三个小题我们来聊一下 okay, 就是台湾人怎么最近都很爱来部落 这个部分哈，因为这几年我们非常好的台湾朋友哈，旅游的一个方式叫做深度旅游或者是生态旅游。我们现在他们很多的大家都知道，慢慢很多陆客往阿里山走，去阿里山可能就非常的拥挤，间接的他们就愿意透过不管是 Facebook 或者是那个网路等等，他们都会去看阿里山这边他可以安排去什么地方。像我的部落哈，非常的偏远，有鉴于此，所以变成生态旅游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有时候像那个骑摩托车的、骑单车的，还有骑那个反正骑东西的都会上来。有时候我们现在也慢慢透过这样啊，然后慢慢的，我们巡守队、我们部落的青年会也在做什么生态露营啊等等，也带来了一点点的那个一点点收入了。啊，就是啊，深度旅游哈，生态跟深度都不一样。深度旅游他就会在部落会待的时间哈，就会透过像我们很多的解说员呢、小弟我不才担任解说员，我有时候担任解说员，有时候也是蛮累的呢，因为阿公阿妈都会问那个。有没有 seven？ 我说好吧，我这边没有 seven， 所以变成是说，在我们部落变成是深度旅游，他们愿意慢下脚步，特别到部落做一个去了解一个部落的一个文化生态，尤其是我们的特富野部落，它毕竟是筹组的非常古老的一个部落啦。有时候可以一讲讲一整天也有可能，有时候讲讲到晚上都会想睡觉。就是所谓的比较深层的深度旅游哈，我们部落这几年，我觉得台湾人的对一个旅游的方式哈，是我们部落生态旅游或者深度旅游一个崛起的一个最感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希望能够去了解在地。还好慢慢的我们部落不是很红了，好吧，我们部落没有很红，我们不想像那个博览大道，我们那边只有土石流大道，然后我们的树不会倒，但是一倒会压到人家的家里， 这很悲惨，怎么讲那么开心啊，实在是。 所以我觉得变成就是部落小有名气，就是一个生态步道的一个生态旅游深度旅游的一个名气。可悲的旅游方式就是迷路旅游，我有遇到过这样的，知道吗？好几次，他说：“哎，那个先生啊，请问粪体屋到哪里？”我就跟他讲说：“粪体屋在那边啊，人很多，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再过去？”然后就变成他们就反而就留在我们部落，有的人甚至还住一天，再这样回去，然后也没有去粪体屋，这叫做迷路旅游。因为真的现在所谓的阿里山哈、森林游乐区，它是阿里山森林游乐区跟现在阿里山的所有的其他风景区是分开的两个单位了，就是阿里山森林游乐区是由林务局去管辖啊，还有一个叫做阿里山国家风景区。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的部分呢、你去看网站，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它就有对很多的一个生态的比较人比较少去的地方，但是绝对不会输给所谓的欧洲的一个风景。来到阿里山只去游乐区，对阿里山你就真的就失去了很多你应该去的。但是你来阿里山千万不要想说一天就来回，因为阿里山只要一个部落就值得你一天去看，而且我们总共有七大部落。我觉得以我自己哈，我自己去东部旅游了，我有时候自己去东部旅游去看其他的部落，有时候静下来慢下来去看，你会发现到你过去没有看过的一个最漂亮的一个景致。阿里山也是希望能够大家去阿里山的时候，阿里山游乐区可以下次再去，或者是你先去，好吧，你先去。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没有来阿里山哦，我朋友就觉得说，没有来阿里山，来阿里山没有去森林游乐区，没有去那边拍照一下，挺怪。所以我就好吧，你先去，然后你第二天我就带你去，在我们部落走一走，去看一看人家在部落怎么采咖啡，对不对？以工换宿，我现在也是这样，以工换宿，带大家体验在地的文化，在地的，对不对？那个 Peter 比较厉害，他以工换了两个礼拜的宿，好不好 ？Peter 你自己讲。 红红的太阳下山了，咿呀嘿， 好难听哦。 哎，你的眼睛怎么跟太阳一样红啊？ 不知道哎，而且好痒哦，昨天去游泳回来就这样了。 你一定是被传染到红眼症了啦，快去看医生吧。 天哪，我怎么会这么帅？ 注意哦，红眼症流行期间要尽量避免出入公共场所，并养成洗手的习惯。 要是不慎感染，也要尽速就医，并在家多休息，以免传染给其他人哦。 预防红眼症，从生活小细节做起。 其实我倒觉得我们可以再做特富野部落免费的广告，就说你们最近好像整理出一个露营地，对不对？ 啊，对。 那你要不要再简单介绍一下它的环境啊、使用的方式？ 哎呦 ，Peter， 你那么好，好不好？ 嗯，因为这都属于大家共有的财产。 我们那个就是我们的生态露营区哈，是由我们青年会，是我们整个青年会去经营的哈。我们的生态露营区总共分了三个区域，但是很多人觉得，哎，那露营区会不会很不方便，还是怎么样？各位大家放心，我们提供了水和电跟洗澡间，你只要车子来，或者是你自己带食材，应该食材也不用我们准备嘛，你是来露营的。哎，那么我们也有烤肉区，你们都可以自己使用。我们有木头，木头不要带走，木头不要带走，木头要在那边烤肉用的。所以我们整个露营区是非常的干净，然后非常的方便，就是有水有电，可以洗澡，可以下厨等等。所以如果你想要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资料哈，我建议你哈上脸书搜寻特富野三个字，你就会找到向阳谷露营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部落，真的啦，做一段深度旅游哈。因为那个露营区哦，现在夏天哦，它旁边就是河边呢，好干净，而且那个什么，下次还有人跳下去游泳。 我今天跳下去要干嘛？ 游泳啊，那干嘛？ 吓我一跳， 跳下去游泳啦。 OK， 好 ，OK。好，谢谢那个亚伯斯雄恩对这个露营地的一个介绍。 Yes， 啊，听了就很想要去。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要再继续听一首超经典、超困难的歌。这一个我就不敢再叫文贤来唱给他 听。 好，我们要来听那个普契尼的著名歌剧的一个桥段，就是《杜兰朵公主》最经典的咏叹调《公主彻夜未眠》。 耶， 它是由卡拉夫王子。 公主为什么不睡觉？ 不是，他不是，他为什么不睡觉？ 对啊， 对啊，他是要准备解开他的第三道谜题的样子。哦，那历来的版本很多 啊。巴洛蒂 文贤呢，他最喜欢的是帕华洛蒂的版本。那我们就为各位安插这个版本。 他被上帝亲吻过的喉咙。 对对对，这个 我是被上帝踹过的。 好 ，OK， 好，我们就来请全球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公主彻夜未眠》。Yeah！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今生今世 FM 88.1，哎，你听了吗？ 好臭哦，怎么到处都是烟味啊？ 哎，你这样说就不对啦，你不知道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吗？ 你那哪只是饭后一根烟啊，像你这样没节制的抽，没几年就真的当神仙喽。 哎，别诅咒我， 仅限给各位瘾君子，身体健康的快乐远过于抽烟当神仙。 当您收回掏出来的那根烟，您就已经给自己更美好的将来。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节目，是我忘记叫我名字。我等一下，哎 ，Peter。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文之声 FM 88.1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们是有领执照的电台，我们叫中正之声。 对，不卖药。 对，不卖药。OK， 反正是想要给你一个机会，算你不是更生人的。 更生人了啦。 好 ，OK， 好，这里是 FM 88.1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今晚的 DJ Peter。今天来陪伴我们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亚伯斯雄恩，也就是汤文贤先生。 嗨，我还在。 今天呢，我们最后我们要来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一个话题，它也是维系整个周族一个他们历史传统跟他们的生命记忆的一个重要的大事。 好大事，哎，真的，最近我们部落才刚， 你们最近刚办完是小米祭嘛？对， 小米祭典， 对， 前几天刚办完。 但是我要讲的是战祭，战祭有没有更大一点？ 就是现在周族在文化部哈，是文化部所认可的台湾无形的资产，文化资产哦。现在我们的那个战祭 有那个证号吗？什么字号几号几号这样子？ 你卖药，我万猜证号，我打电话问一下。我那时候参加他们那个认证的颁发的那个证书的活动了，至于那个证书我没有拿来看呐，哇，在贵和薄荷味。所以现在在我们的战祭周语叫做 Myasby 哈，就现在我们慢慢的会把它改名称。叫我们的领袖也有称它为团结祭，也有称它为凯旋祭，但是我们还是称它为战祭哈。这目前是这样，那战祭是在部落当中，欢迎您来到部落哈。你会看到我们有一个男子聚会所，我们男子聚会所一个库巴，它是到部落你马上就会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广大的一个传统建筑物，它是一个木头啦，还有白芒草、芒草等等所建构出来的。我战祭祭典呢，在什么时候要举办战祭的祭典？就是会在如果说明年要办。他今年就要决定要不要办，反正就是透过长老会议确定要不要办。但是在过去战祭哈，战祭祭典他是只要打胜仗赢了以后回来就要举办，感谢我们的天神等等，就感谢他让我们能够胜利等等，所以很多的仪式非常重要的仪式都在战祭里面举行哈。以前都是只要打仗赢了就会办，可是现在变成文化推广的关系，他现在每一年固定的在某一个月会去办，大部分都是二月啦，二月去办，大概都是寒假的时候去办，过年前后，可能是前还是后不知道等等，这个由长老会他们去决定。 收听中正之声，今生今世给你百种生活的一百种，就爱听我们说 FM 88.1。 谁在哭啊？怪恐怖的。 好像是竹子的哭声哎。 竹子为什么要哭啊？ 你们人类太自私了，为了方便，无穷无尽的砍杀我们，破坏环境，我们不该哭吗？ 我们不敢啦！ 各位听众，出门在外带双环保筷，既方便又卫生，别再依赖免洗筷喽。 少用免洗筷，环保又实在。 然后关于祭典哈，刚好最近有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所谓的祭典观光化。祭典观光化，尤其是在花东，最近我们花东的板栅，就是我们阿密斯的朋友们对这个非常的有意见。其实我们非常不喜欢所谓的祭典观光化。你今天所谓的祭典观光化，我们不是一个表演，而是真正的一个祭典。所以你来到我们部落的时候，我们会欢迎你前来，但是希望你能够按照我们所规定的方式去观赏我们的祭典。因为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我们今天跟皮特也聊到一件事，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是一个县市政府所办的一个观光性质的一个祭典表演 OK， 我们可以配合你们的时间，或者是说今天有几个人来到县政府，或者来到一个展演场，人多了我们就可以表演，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祭典不是，很多朋友来到我们部落就说啊，你们的祭典就结束了啊，下一场是几点？哇，三条线。我们真的就是我们知道可能很多朋友对我们的文化不是非常了解，可是你既然来到我们的部落，当然对于，因为我们部落不是观光区，你既然会来到我们部落观礼，就是观看这个我们的这样一个祭典的时候，你一定要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功课嘛，对不对？你来到这样的一个祭典是不是非常适合就是说拍照啊，还是怎么样等等。因为我打个比方哈，今天头目在前面领唱，你跑到他前面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那这样你是不是非常不尊重我们的祭典？你可能不会认为说我并没有不尊重他，我只是想说把他拍得更漂亮。那我打个比方，今天如果说妈祖銮轿这样今天抬上去，那我们原住民跑到銮轿里面啪嗒啪嗒啪嗒啪嗒，或者是今天某一个教宗来到我们的教堂，对不对？在前面在做祷告，我们跑到他祭桌旁边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对不对？我想这个是一个将心比心啊，就是真的对于一个祭典你要非常的尊重这个一个祭典，因为它不是表演的一个活动。如果你要表演的活动，抱歉，现在阿里山有几个点是有办表演活动的，但是不是在我们部落。我们部落所举办的祭典是真正的一个祭典，虽然它有很多地方已经省略，很多地方仪式它不做了，好吧？就算你今天没有上网路，我非常诚恳的拜托一下大家，你来到祭典现场就遵守我们不管是警卫人员、巡守队人员，是警察人员所规定你的范围之内进行拍摄等等。现在因为现在很多地方有很多，最近刚好台东花莲在办他们的丰年祭，他们的一地性，而他们是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去拍摄的，他们有发所谓的摄影证，或者是有管制区等等。所以现在我希望再次的呼吁我们的所有的台湾的朋友们，或者是全世界的华人们，来到部落，我很认真的跟大家说，当你们来到特别部落在看一个祭典的时候，它不是活动，它不是一个观光性质的活动，它是一个祭典，是真正正式的一个祭典，会有我们的天神下来，会有我们所有每一个每一阶每一个项目都必须做的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祭典，请你能够尊重我们的现场的一个管制。不只是我们特别部落打扮部落，或者是其他原住民部落在办祭典的时候，请大家能够尊重地方，所以尊重地方才是观看祭典最好的一个我们的游客应该做的事情。所以 Peter 下一次请你好好站在旁边看，好吧？ 谢谢您的邀请。其实我们节目也是属于社教的一个节目，所以要请亚伯斯弟兄来借由一个广播平台，然后向全世界的朋友们就是诚挚的邀请各位啊，一起来观礼，一起来接受这样的神的祝福。但是在观礼的过程中，它是一个很神圣的仪式，也是一个神圣的场域，所以我们必须要尊重人家，我们要保持一个跟他们一样都是一个很虔敬的心情，如同他们也会尊重我们民间的信仰。所以我就说我们也借由这个节目平台，我们也要呼吁听众朋友们，就是我们不管去哪个部落，我们务必要遵守在外地人的一些生活习惯、信仰，还有他的禁忌。 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Say goodbye. Well, you know I have to go, but still it hurts me so. I don't want this night to end. Don't say goodbye. Just hold me close, my darling. I don't want this night to end. Pretend But I'll be near even when I'm out of sight. Counting seconds till the day I'm coming home to stay. I don't want this night to end. Don't say goodbye. Just hold me close, my darling. I don't want this night to end. 最后呢，我们要来请那个亚伯斯雄恩，就是文贤弟兄，我们要来请他清唱一段周族的古调。 这个古调哈，我想很多可能耳熟能详了，对周族的一个古调，大概可能都听过这一首，所以我再为大家献唱一次，好不好？这首歌在我们的部落里面叫《青年颂》。咪哟咪呀。哦，咪哟咪，哎呀喂，阿爸的哆嗦。大家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您意想不到的观点及想法，我是影评人文天祥。 哎，你怎么把饮料瓶和便当盒都丢在垃圾桶里面啊？ 不可以吗？ 现在都实行垃圾分类啦，那你那些没有吃完的厨余咧， 都包在便当盒里一起丢啊。 做什么傻事啊？ 你不知道厨余要跟垃圾分开吗？ 听起来有点麻烦呢。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也要做好垃圾分类。 做好垃圾分类，让你我的家园更美好。 这首歌是我们在当兵的时候晚上最喜欢听到的这首歌，或者是百货公司下班的时候最常放的一首歌。这首歌叫来自费玉清《晚安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送走这匆匆的一天。晚安，晚安，再说一声，明天见。 晚安。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在节目的尾声呢，我首先感谢文贤呢为我们献唱这一首晚安曲。当然我们也不是为了某位国军弟兄而唱，但我们也希望他听到也很开心啦。然后记得晚上不要脱哨哦，也不要站岗睡觉，这样会关紧闭哦。然 后好吧、 OK。 然后今天呢，我们真的是，我觉得文贤不是很甘草人生的，也不是 B 级的人生，可是我觉得他却由他的生活智慧中， 我是 C 咖， 就我觉得他在生活中提炼出一些对于幽默感就是恰到好处。最后我们就请那个亚伯斯雄恩来一段最后给全球听众的一个晚安祝福词， 希望能够每一位听众在听完这个节目以后能够会心一笑当中能够让自己过得更开心，能够过得更健康，因为健康是真的是无价之宝，有了健康你才有办法进宝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照顾自己。以上是我的祝福词。 我们谢谢文贤的祝福词，然后我也祈求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主耶稣基督呢，也能，我还没讲就阿美了、 好吧，阿美 对，就是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也继续祝福陪伴亚伯斯对，那虽然他离那个很远很远，然后也祝福他一家人，然后也祝福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们，不管你是否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应该说我们也请求主耶稣基督陪伴您，今天晚上就好好睡一觉，然后一切归你，然后明天就是一个重新的开始， 也开始。 好，那我们最后就跟全球听众朋友说声拜拜喽，拜拜， 晚安。Thank you.